下边有小凉风，我们的船在水面上荡荡悠悠，我在划着船，他在唱着歌，哎呀，很有诗意。 他唱歌来了， 哎， 唱的什么歌啊？ 唱的是有谁知道他。 哦，怎么唱呢？ 这样唱。 怎么了？你踩在门上了。 谁踩在门上了？ 那你这慌了。 划船的嘛， 这人在船上啊。 哎， 晚霞中有一青年，他徘徊在奴家门前，那青年有他闭口无言，他把目光向我闪一闪，有谁知道他里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为什么目光一闪。哎呀， 你听这个词多妙啊。我为什么目光一闪。你说那为什么目光一闪， 我哪知道啊。 这是真正的爱情啊。当时我两手一合，亲爱的，朕请你从爱情的海洋中把我救上岸去吧。 哎，你这是向他求婚呢。 是。 哎，他怎么说的？ 他说看这样恐怕连我都上不去岸了。 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们那船桨都开小差了。 谁叫你大撒手来了？ 这一天玩的这个有意思啊。 哦， 划完了船我送他回家。路过一家零售商店。他要进去买水果，当时我很害怕。 这你怕什么呀？ 离我们家太近了，碰见熟人怎么办？ 那可没准儿。 我想啊，买点水果赶快走。进去买了2斤香蕉。剥开一个，我刚要尝尝甜不甜。就觉得后边有人扒拉我。一只小手他扒拉我脖子，回头一瞧啊， 谁呀？ 我老婆。 哎，得 抱着孩子红着脸。小吴一看疑心了，哎，这是谁呀？ 哎呦，我是他呀。 谁呀？ 保姆。 保姆。 我想敷衍过去不就完了吗？我老婆火了。什么？我给您生这么大孩子，我成保姆了？ 这话对啊。 小吴一听也懂了。你有爱人，你在骗我呀。不是，我不是骗你，他是保姆。 他是谁的保姆啊？ 他就是这孩子的保姆。连我小时候他也是我的保姆。 不像话。 你不信你问这孩子呀。感情更糟糕了。 怎么？ 小孩子不懂事啊。扎实两手刚要叫我，我没等这爸字叫出来，我就把香蕉给塞嘴里头了。我说小弟弟哥哥给个香蕉吃。 拉平了。 刚刚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相声片段《离婚前奏曲》。下面我再和大家说一件侯宝林生活中的趣事儿。话说有那么一次，侯宝林为了把一位好友留在家中吃饭，就故作神秘地对好友说，今天我们吃咖喱鸡，这道菜要用鲜肉用活鸡做才好吃。等了一会儿，侯宝林的夫人将热气腾腾的咖喱鸡端了上来，好友夹起一块鸡肉尝了尝，赞不绝口，就对侯宝林的夫人说了，哎，这果然比用罐头做的好吃啊，这一定非常费事儿吧。侯宝林的夫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也是用罐头做的。好友纳闷地看着侯宝林，侯宝林笑着说，我说用活鸡做是说这鸡呀，在做成罐头以前是活的。 我愿意为了你披上白纱衣，我愿意为了你走在红毯里，我愿为你唱出一首爱的恋曲，我愿为你造起一座爱的屋顶，为你挡风遮雨，聊天泡茶下棋，只愿只为了你走在红毯里，我愿为你唱出一首爱的恋曲，我愿为你造起一座爱的屋顶，为你挡风遮雨，聊天泡茶下棋，只愿今生有你走在红毯里，披上白纱，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约定， 约了和你一起数星星，订了和你的每个签名，守在祝福里钟声又响起，你是我这一生中最美的决定，说好把幸福全给你，未来每个日子里我会更爱你。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中不乏取材于戏剧的作品，传统相声《黄鹤楼》就是取材于同名京剧的作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我们要在经典名段这个单元中欣赏的作品就是传统相声《黄鹤楼》。这个段子的基础情节呀，是甲自称擅长京剧，于是呢乙就提议两个人合作唱一出，所选的唱段就是从黄鹤楼刘备过江上马到张飞闯帐，是很小的一段。但是啊，由于甲其实是不懂装懂，乙呢也就跟着起急，敷衍出许多令人捧腹不止的包袱。这个最早的版本中，面对甲的自吹自擂，乙从一开始就是讽刺的态度，瞧不起甲，二人呛火，于是才有了接唱的出现。现在的版本大多数都是乙比较客气，对甲的吹嘘是半信半疑。好，下面呢就让我们来听罗荣寿、高凤山合说的相声片段《黄鹤楼》。 每一个人呐，

彻底把这个离婚的包袱砸瓷实。很多相声演员都表演过传统相声《黄鹤楼》，除了罗荣寿、高凤山表演的版本是大家公认的经典之外呢，马三立、王凤山的版本也深受广大相声迷的喜爱。下面呢，要为您送出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片段《黄鹤楼》。 啊，先生， 主公， 这去过江的把孤王害不了。 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螳， 心如恼恨如过梁。 螳， 李泌孤王去过江。 螳， 龙潭虎穴孤去闯。 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的螳螂腿来螳。 啊 啊 啊！ 嗯啊嗯啊嗯啊嗯啊！ 怎么驴啊？驴叫 哎啊！ 驴叫， 这点配音效果吗？ 啊，配什么音？ 配音效果，小这个驴好像就走了。 哪儿来的驴啊？ 啊， 这里哪儿来的驴啊？ 这场有驴没驴啊？ 没驴。 这场有驴没驴？ 没驴。 不唱了。 怎么不唱了？ 不跟外行在一块唱，山棒脆，山棒脆，这场有驴没驴啊？ 没驴，你算哪来的？ 咱们请行家，咱们请行家，咱问问这场有驴没驴 啊？没驴 啊？ 哪来的驴？ 我这哪来驴？我这哪来驴啊？ 啊， 嗯， 你说哪来的驴？ 哪来驴啊？有啊，你骑驴打酒去吗？ 啊， 我跟陈宫多心了，把你家子都杀了吗？ 那是什么戏呀、啊？ 哦，捉放曹。 谁是山棒槌啊？ 我听你啊啊就是干 啥？啊啊，是该你说话了。 我说什么呀？ 宋志公， 宋志公， 忙什么你？ 哦，那你再来唱。 龙潭虎穴孤去闯， 螳螂腿来螳螂腿来螳，宋志公， 嗨，分明是宋公王，名节燕王。 宋志公。 孤去闯， 螳螂腿来螳螂腿来螳，宋志公， 嗨，分明是宋公王，名节燕王。 宋志公，宋志公，宋志公，宋志公， 你把我送哪儿去？ 你要俩人比武来了，我送你哪儿？你说，你哪儿去了？ 我下了，你 下了， 送一句，送一句就下。 我下了，大哥， 哎， 下了。 你别下，我一别下。 你不是下谁下？ 哎，你唱 啊！ 我下了 啊！ 哎， 我呢？ 你唱啊！ 我就唱了。 哎，你唱，怎么唱？转什么地方？扛浪起来的，扛浪起来的扛， 心中恼恨知过量。李泌孤王去过江， 大仓 龙潭虎穴孤去一闯。 扛浪起来的扛浪起来的扛，宋志公， 哎 哎，挨什么你挨？刘备，宋刘备， 你不让我唱吗？ 我让你唱，我让你唱这词儿，唱你诸葛亮的词儿。 诸葛亮什么词儿啊？ 连词儿都不会了。 啊，废话，你怎么知道不会？ 啊啊，会唱啊， 会就唱了， 还是不会？ 我是干嘛的呀？ 我不会。你到底会不会啊？ 会倒是会， 忘了， 想不起来了。 你还是忘了， 这可背不住 啊！ 哎 啊 啊，你干这个这么多年了，这你还没有吗？ 啊，有什么？ 这个唱戏忘词这个背不住啊？ 啊， 哎，这个唱戏演员上台忘词这可不算包袱 啊。忘词儿还不算包含，什么算包含？ 什么都不算包含 啊！什么都， 我也不是全忘、 啊， 我也不是满忘了，就是当时啪，嗯，就这头就想不起。你看这个戏，我跟杨永堂他们、申子明我们唱这多少年不唱了，其实就在嘴边上，你就啪，你就愣把这头想不起来 啊！ 你一提我就有啊， 一提就有啊！ 哎、我们这跟朱少峰，我们就老唱这个， 好好好好，一提就成。 这你是 主公上马心不爽？ 哎呀，可不是这个吗？ 啊， 你今儿出来了，您说出来。四句什么？ 后面又来一段、 啊，这行了，行了，我 扛浪起来， 朱公上马呀，心啦心不爽啊，心啦心呀，哎呀咿呀， 哎呦，好嘛，我这洗澡来了，这是， 人都没气儿，你不唱？ 是啊，你呛呛起来没完，我怎么唱啊？ 我应当打多少线？ 打多少线？这不吝线， 怎么打法？ 哎，我这一喊走啊， 走啊， 四起头上场， 我这儿呢， 枪枪蹦登仓， 枪枪蹦登仓， 哎， 还怎么着？ 改紧急风， 紧急风是什么？你说， 枪枪枪枪枪枪枪，到台口有个蹦登仓， 到这儿蹦登仓， 哎， 蹦登仓完了。 有个挖呀， 挖呀呀呀呀， 哎， 呀呀完了， 改扭丝， 扭丝怎么着？ 哎，康康起来， 好，康 康起来完了， 哎， 我好唱啊， 我就唱了， 哎，啊，你一唱啊， 你就唱了， 哎，我就唱。山人渡过两分后你的张， 走， 张枪怎么康起枪，我枪枪枪枪枪枪枪枪的蹦蹦唱，哇呀呀呀呀呀呀， 我挖， 谁挖？谁挖呀？ 我挖， 说明这点没说明白，快挖， 挖呀， 挖呀。 我也挖不出来了。 螳螂吹来，螳螂吹来，唱。 记住了，还有诸葛亮，你比我大哥去过江，怒气不息，把我张床。 扛得扛得扛得扛， 呀呀得，又咬啊，还咬人呢！快快还我大熊王，磕到啊，磕到。要死啊，是怎么着？ 还要死啊？ 说话啊！ 宋之公， 哎，宋主公啊！这是张飞， 宋张飞， 宋家飞，你还接李逵呢？ 到底是张飞是李逵啊？什么词啊？ 三将军金得宝掌，怒气不息，为这谁来？ 这句啊， 啊， 早我就会。 嘿，老就会，为什么不说？ 会是不知道这两句搁哪儿。 哎，就这样说。 哦，就这样说。 哎， 我知你这样，我跟你唱才怪呢。 对了， 来倒一回，来 磕倒啊！ 空空 磕倒 啊！三将军进得帐来，怒气不息，为主谁来？ 啊，先生啊， 哎、怎么 啊？我就为你来， 你为我来 啊！ 我不惹你啊。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三立、王凤山合作的相声片段《黄鹤楼》。最早版本的《黄鹤楼》中，甲呢不知道戏词儿，向乙询问戏词儿的时候，还有一小段贯口，非常的有意思。哦，你提一句也大不了我，小不了你。人有失手，马有乱蹄，惯骑马，惯跌跤，推小车子背不住要倒。酒在江边站，没有不湿脚的；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的；吃饭没有不掉米粒儿的。各位没挑眼，你挑什么眼呢你？这一小段贯口在唱戏过程当中每问一句词儿都会出现一次，非常有意思。可惜目前的版本中这一小段贯口基本都被删去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最后为您送上的是任贤齐演唱的《再见黄鹤楼》。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下期节目咱们再见。 长沙的列车带着我离爱了你，一段段的越过却不留痕迹，眼中藏着我欠你的泪滴，望着你渐渐消失的身影，挥手再见，我已飞了好远，飞过了片片的油麻菜田，望着窗外越想越飞远，望着你的眼，望着你的美，忘不了你那迷人的容颜，再看长江一遍，再看长城一遍，再跟黄鹤楼他说再见。要多少时间来面对，要多少再见才会相见，挥手再见，我已飞